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。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清， 我是张艺亚， 我是张磊。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是王晶， 王晶放音乐。 歌来自张洪亮，叫做《美丽花蝴蝶》。其实我对于他的声音一直都很喜欢，当年从一个牙科医生到歌手的转变，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。下面的歌是梁咏琪在《给自己的情歌》专辑当中，那个时候失去爱情，甚至生命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部分也渐渐土崩瓦解，但是生活还是继续在进行。这是来自左安安的创作，歌名叫《某人》。 是你吗？或者吉他扎了一下？是爱吗？还是害怕？我好平凡。剪了头发，换了号码，想要把从前一次火化，可以吗？我骗自己，努力假装，忘了吗？你的胡渣刮过脸颊，想你吗？一念之差，还有火花，再没有。 谁轻轻必然带走，可笑吗？走到天涯也走不出你的关系。从前我是爱人，今天我是某人，不说我们不敢语文陌生的口吻。从前你的爱人，今天你的某人，好像根本只是传闻，只是一时感情过深，像我们从来没有爱的对等。忘了吗？你的胡渣刮过脸颊，想你吗？一念之差还有火花，是清醒必然代价，可笑吗？走到天涯也走不出你的光下。从前我是爱人，今天我是某人，不说我们不大语文陌生的口吻。从前你 梁咏琪的某人之后，继续来听的声音是曹格，他的第一张唱片在马来西亚发行的和在内地发行的是不同的。我们要听到的歌呢，是他在马来西亚的第一张唱片《格格 Blue》 当中的作品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姑娘》，然后当中有和传统的民歌《茉莉花》的跨界合作。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

尽头。一个人进来，如此的容易，失去你的时候我才知道 当年谢霆锋出道的时候，因为显赫的家世背景也让他被归到了四小天王的行列。对于天王的名号他显然不想争执，但是对于他曾经唱过的歌曲和曾经的张狂，到现在为止还是让很多谢霆锋的歌迷印象深刻。听到的呢，是我到现在还认定是他目前为止最棒的专辑《谢谢你的爱》1999当中的歌曲《旧伤口》。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在综艺节目《康熙来了》里面那个搞怪和调侃的小 S， 也可能习惯了那个在影视剧或者广告当中优雅百变的大 S， 但是我们可能已经忘记曾经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唱片的时代，他们两个人一起把自己的很多心情用直白的方式涂鸦成歌曲的时代。下面要听到的呢，就是在那张《变态少女想人记》专辑当中，必须要说那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，里面都是姐妹的情绪表达，但是那些情绪直观的让很多人都觉得惊讶。下面的这首歌《爱不持久》。 爱不可能持久，尤其当你开始怀疑我不爱你的时候，来想牵你的手，现在却觉得尴尬。如果没有人先承认自己还爱对方，爱就变成战争。我不想失去你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爱你，明明就在心里没有回答。我不想失去你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，希望你能够鼓起勇气说话。我不想失去你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爱你，明明就在心里没回答。我不想失去你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下次多希望 因为曾经受到爱的挫折而把爱不持久这四个字挂在嘴边，但是现在得到幸福的家庭的时候，可能在听到自己的过去这些，会发现原来一切不过就只是经历而已。下面是零点乐队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，当年中国最好的伴奏乐队或者说伴唱乐队，回心转意。 我不知是否应该把脚步再放慢，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生活的答案，

听见留给我的是一声心 深白色二人组之后，接下来是曾经在偶像剧界掀起过狂潮的 F4。 虽然现在的四个人呢在某些地方依旧有号召力，但如果出片的话绝对不会有当年销量的十分之一。这首歌是唱片的标题曲，叫做《烟火的季节》。

是两个人猜来猜去，可能爱到深处有些不可理喻。感情不是说断就能断得彻底，以为还是相信彼此的约定。